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胡宗晓。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服务发布和引用的实践。在专栏第四期，我给你讲解了服务发布和引用常见的三种方式 RESTful API、 XML 配置以及 IDR 文件。今天我将以 XML 配置方式为例，给你讲解服务发布和引用的具体实践以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XML 配置方式服务发布和引用的具体流程是什么样的。这部分设计的代码，听音频的同学别忘了点击文稿查看。服务提供者发布服务之前，首先要定义接口，声明接口名、传递参数以及返回值类型，然后把接口打包成价包发布出去。比如文稿中的这段代码，声明的接口 UserLastStatusService 包含两个方法 GetLastStateID 和 GetLastStatusIDs， 传递参数一个是 long 值，一个是 long 数组，返回值一个是 long 值，一个是 map。 接下来服务提供者发布的接口是通过服务发布配置文件中定义的接口来实现的。我以文稿中一个具体的服务发布配置文件 UserLastStatusXML 来给你讲解。它定义了要发布的接口 UserLastStatusLocalService， 对外暴露的协议是魔毯协议，端口是8882，并且针对两个方法 GetLastStateID 和 GetLastStatusIDs， 通过 RequestTimeout 等于300毫秒单独定义了超时时间是300毫秒，通过 retest 等于0单独定义了调用失败后重试次数是0，也就是不重试。然后服务发布者在进程启动时会加载配置文件 UserLastStatus.xml， 把接口对外暴露出去。第三步，服务消费者引用接口。服务消费者引用接口是通过在服务引用配置文件中定义要引用的接口，并把包含接口定义的价包引入到代码依赖中。我在以文稿中一个具体的服务引用配置文件 UserLastStatusClient.xml 来给你讲解。它定义了服务消费者引用的接口 CommonUserLastStatusService， 接口通信协议是魔毯。然后服务消费者在进程启动时会加载配置文件 UserLastStatusClient.xml 来完成服务引用。上面所讲述的服务发布和引用的流程看似比较简单，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还是有许多坑的。比如在实际项目中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一个服务包含了多个接口，可能有上行接口，也可能有下行接口，每个接口都有超时控制以及是否重试等配置。如果有多个服务消费者引用这个服务，是不是每个服务消费者都必须在服务引用配置文件中定义呢？你可以先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联系一下自己的实践经验，是否有理想的解决方案呢？根据我的项目经验，在一个服务被多个服务消费者引用的情况下，由于业务经验的参差不齐，不同的服务消费者对服务的认知水平不一。比如某个服务可能调用超时了，最好可以重试一次来提高调用成功率，但可能有的服务消费者会忽视这一点，并没有在服务引用配置文件中配置接口调用超时重试的次数。因此最好是可以在服务发布的配置文件中预定义好类似超时重试次数这种配置，这样的话即使服务消费者没有在服务引用配置文件中定义，也能继承服务提供者的定义。这就是下面要讲的服务发布预定义配置。以文稿中的服务发布配置文件 server.xml 为例，它提供了一个服务 content/rpc-service， 并明确了其中三个方法的调用超时时间是500毫秒以及超时重试次数为3。假设服务引用的配置文件client.xml 的内容是文稿中的代码，那么服务消费者会默认继承服务发布配置文件中设置的方法调用的超时时间以及超时重试次数。通过服务发布预定义配置可以解决多个服务消费者引用服务可能带来的配置复杂的问题，这样是不是最优的解决方案呢？实际上我还遇到过另外一种极端情况，一个服务提供者发布的服务有上百个方法，并且每个方法都有各自的超时时间、重试次数等配置。服务消费者引用服务时完全继承了服务发布预定义的各种配置，这种情况下服务提供者所发布的服务的详细配置信息都需要存储在注册中心中，这样服务消费者才能在实际引用时从服务发布预定义配置中继承各种配置。这里就存在一种风险，当服务提供者发生节点变更， 尤其是在网络频繁抖动的情况下，所有的服务消费者都会从注册中心拉取最新的服务节点信息，其中就包括了服务发布配置中预定义的各种接口信息。这个信息如果不加限制的话，可能会达到1兆以上。如果同时有上百个服务消费者从注册中心拉取服务节点信息，在注册中心部署的机器为百兆带宽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网络带宽被打满的情况发生。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把服务发布端的详细配置信息转移到服务引用端，这样的话注册中心中就不需要存储服务提供者发布的详细配置信息了。这就是下面要讲的服务引用定义配置。以文稿中的服务发布配置文件为例，它详细定义了服务 Ura Infra Service 的各个方法的配置信息，比如超时时间和从事次数。可以像文稿中的代码一样，把服务 Ura Service 的详细配置信息转移到服务引用配置文件中。这样的话，服务发布配置文件就可以大大简化，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简化后的代码是不是信息精简了很多。在进行类似的服务详细配置信息升级，由服务发布配置文件迁移到服务引用配置文件的过程时，尤其要注意迁移步骤问题。这就是接下来我要给你讲解的服务配置升级的问题。实际项目中我就经历过一次服务配置升级的过程。由于引用服务的服务消费者众多，并且涉及多个部门，升级步骤就显得异常重要。通常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操作。首先，各个服务消费者在服务引用配置文件中添加服务详细信息，然后服务提供者升级两台机器，在服务发布配置文件中删除服务详细信息，并观察是否所有的服务消费者引用时都包含服务详细信息。如果都包含，说明所有的服务消费者均完成升级，那么服务提供者就可以删除服务发布配置中的服务详细信息。如果有不包含服务详细信息的服务消费者，排查出相应的业务方推进进行升级，直到所有的业务方完成升级，最后才能升级服务消费者。小结一下，今天我给你讲解了插门配置方式的服务发布和引用的具体流程。简单来说，就是服务提供者定义好接口，并且在服务发布配置文件中配置要发布的接口名，在进程启动时加载服务发布配置文件，就可以对外提供服务了。而服务消费者通过在服务引用配置文件中定义相同的接口名，在进程启动时加载服务引用配置文件，就可以引用服务了。在业务具体实践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引用服务的服务消费者众多，对业务的敏感度参差不齐的问题，所以在服务发布的时候最好预定义好接口的各种详细配置。在服务规模不大、业务比较简单的时候，这样做比较合适。但是对于复杂业务，在引用的服务消费者众多，并且同时访问注册中心获取服务详细信息时，可能会引起网络风暴。这种情况下，比较保险的方式是把接口的各种详细配置信息放在服务引用配置文件里。在进行服务配置升级时，要考虑好步骤。所有服务消费者完成升级之前，服务提供者还不能把服务的详细配置信息去掉，否则可能会导致没有升级的服务消费者引用异常。最后，请你思考一下，如果你在实际项目中采用过插门配置的服务发布和引用的方式，是否遇到过其他问题呢？你是如何解决的？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思考。